我永远不会复制 梦想，任何的抱怨轰轰烈。 只能天天做白日梦，从来没有课外活动，只能在家做个苍井空。微信的姑娘一摇就中，可怜我手里都没 iPhone。 妹纸妹纸举起手不要动，只能看我不能碰，好心痛。 摇摇摇起来，你爱我也爱，爱爱 iPhone 5大声说声嗨，一起来来来摇摆，疯狂的时代，随着音乐节奏来把心打开。摇摇摇起来，你爱我也爱，爱爱 iPhone 5和烦恼说拜拜。世界变变变化快，快到飞起来，无不紧追不舍，多痛快。打开我的微信，发现你也在，你样子很可爱，只是有点宅，许你没成年，也许情窦初开，趁着没学坏，早一点学乖，先要摆正心态，谈一场恋爱，趁着大家都在，秘密说出来，你不要太拽，这是青春舞台，不服现在就过来，来一场比赛。 也作为一名高富帅，什么女孩我都见怪不怪，别说你晚上要来，只是为了让我给你买名牌，有车有房很气派，只是没有真爱的富二代，摇来摇去才明白，爱情是个大买卖。 摇摇摇起来，你爱我也爱，爱爱 iPhone 5大声说声嗨，一起来来来摇摆，疯狂的时代，随着音乐节奏来把心打开。摇摇摇起来，你爱我也爱，爱爱 iPhone 5烦恼说拜拜，世界变变变化快，快到飞起来。